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年初是最适合制定新的计划、确定新的目的地的时候，所以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在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让我们来聊一聊2022年新的方向、新的目标。 穿过城市和人群，穿过森林和湖区，开往新的目的地，从日落到黎明。风花陆离的岛屿，人生爱海的世纪，时间像部音乐剧，才独特的旋律。阳光、空气、微风、草地，在相约等候，装下所有远方的景，一辆车就够。你俘获我的心，带着所有的好奇，我和世界的约定，追寻已久的梦境就出现在眼底。阳光、空气、微风、草地，在相约等候，装下所有远方的景，一辆车就够。帐篷、朋友、游戏、夕阳、伴游、跑闹后， 元旦期间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我看了一本书，然后原话不太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不要再等30岁的时候再去买18岁的时候就喜欢的东西，不要再等到40岁的时候再追求20岁时候爱上的姑娘，然后不要再等50岁的时候再去做30岁时特别期待的事儿。今天的暖场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向往》。所以新的一年想做的事情真的不必再等，去享受期待的一切，做你想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人间值得，你说呢？和你一起向往的旅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工作日下午3点钟，依然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一如既往的温暖向上，一如既往的积极的内核，这是你想听到的地方，对吗？我们把远方慢慢的唱给你听。诗和远方在新一年的开始，各位还是要有的啊。欢迎大家此刻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属聊天室，就在2021年的时候，今年我们也将继续。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歌曲被很多人收入了私藏家，说的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天赋异禀生来伟大， 也不是每个人都那样的璀璨瑰丽，但是再平凡的人都有他的光芒。 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山海才如此磅礴，奔腾着。三颗四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人间才如此鲜活，灿烂热爱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少季节片刻，季节才如此恩泽，开出花朵。三颗四颗信念滚烫，没收生命之歌，生命才如此执着，用力追求着。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三颗四颗，这种光芒真的是柔和的，也许是微明的，但是当这样的一种光芒在一起聚合起来，我想就会形成星海，照耀着整个世界。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的主题想得很大，好像在写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你也可以把这首歌的主题看得很小很小，因为这首歌也在唱着每一个正在发光的我们。虽然不知道大家现在都身在哪里，现在都在做什么，但我想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希望各位都做着有意义的事情。新年了，我知道很多人的愿望会有很多，想不想再给世界一个拥抱呢？ 我 听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一束光亮会照进来，将不安都打败，去看看是什么让人感动的爱，总是要经历后才会明白，曾经的自己多精彩，能够自由自在的去灌溉，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更懂得热爱，再给世界个拥抱，然后再熙熙攘攘的街头看人来人往，不再是空空的等孤寂，能够从欢声笑语里感到了珍惜，再给彼此生命里多么重要，从前是自己不好都忘掉，我们和世界一起都会更加闪耀，就快 新的乐团，它的名字叫 Fine 乐团。 好的， 这个乐团是一个独立乐团，由一男一女组成，男生冠南创作词曲，女生乔西负责演唱。这一首歌是他们发表在2020年的一首，这是关于春天的歌曲。那这个春天是季节的春天，我觉得在很多人心里应该也是疫情的春天吧，就是在这样的感觉当中，我们和疫情一同走过，疫情没有消失，但是我们依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对吗？去看看世界范围的疫情情况，再看看我们中国的目前的现状，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给世界的拥抱。而我特地看了一下，在1号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要祝他新年快乐，特别希望为战胜疫情而努力的医护人员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就像我们在会遇见你聊天室里浮出水面的很多朋友说的那样，斯坦福桥的味道说，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我们继续 接下来这一首是很棒的意大利语男女生对唱的一首歌，歌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像雪花一样进入到新年，一场雪还没有呢。尽管我已经去到了好几个雪场滑过了，但是感觉还是很期待真的雪花。 Neve insegnami tu come cadere nelle notti che bruciano a nascondere ogni mio passo sbagliato e come sparire senza rumore scivolare nel corso degli anni e non pesare sul cuore degli altri ma non è semplice non sentire il silenzio che c'è qui non è facile guardare il cielo stanotte perché quello che sono l'ho imparato da te tu che sei la risposta senza chiedere niente per le luci che hai acceso a incendiare l'inverno per avermi segnato a cadere come neve come neve la neve imparo da te che sai come fare a cancellarne anche solo un momento le tracce non è semplice non sentire il silenzio che c'è qui non è facile guardare il cielo stanotte perché quello che sono l'ho imparato da te tu che sei la risposta senza chiedere niente per le luci che ha acceso a incendiare l'inverno per avermi insegnato a cadere come neve come neve 像雪花一样，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也是写得非常有诗意，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人在遭遇到了不幸，向其他人寻求帮助的内心。这时候他即便得不到回应，也不想露出那种很扭曲的惨状，而是希望像一片雪花落下时那样无声无息。所以这首歌把这样一种很无助的心情展现的是淋漓尽致。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无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记得上一次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讲说等了五趟的地铁都没有挤上去，然后和伴侣在家一个小时了，谁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好像都是小事哈，但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难。就像在这个假日期间，如果你去了一趟故宫，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你都不曾有过糖葫芦可以买，有一点羡慕了 Mr. 梁，看着你的糖葫芦。刚才哦，宝姐说吃个冰糖葫芦是对这个季节的尊重，没错，我觉得糖葫芦只有在 冬天吃的时候才超有感觉。糖葫芦只有在冬天吃的时候才会让很多人会想起小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棒的零食，好像糖葫芦就是整个冬天里最期待的那一串甜蜜了。听听这首现场版的《不完美小孩》。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曾经沿途熟悉的地方。当我迷失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心事你却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却总能捧我在手掌，为我遮挡未知的那些风浪。当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不讲你的愿望，怕增添我肩上重量。 到了新年，我觉得很多人都要成长，对吧？成长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承认和接受自己的那些不完美。这一首《不完美小孩》，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是中国新生代第四季当中的三位小选手林月怡、杨美琪和尹天瑶共同演唱的，就是用不完美做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我觉得很动人的就是以那种孩子很真诚很朴素的视角来给我们唱，唱出那种最直白的心声，最真挚的情感。关于不完美，我想起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这是大师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我觉得他很坦诚地说出了自己人生的那些个不完美，但也正是这些个不完美才组成了我们真实的人生，你说呢？音乐帮我们记录了很多的感谢和值得纪念的人与事。人生是一道难题，我们注定要跌跌撞撞才能找到答案。 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摸索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

你的故事我的歌，即便不见面也会有惦念。Life's about to get good， 生活即将变好。来自加拿大乡村音乐女歌手 Shania Tom 创作并演唱。我想站在年初的时候，很多人会想问一个，在一年当中很多时候都忽略掉会忘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个好的人生。既然我们站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好好的准备？不是经常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吗？那我想用最近看过的一个 TED 视频来告诉大家。这个视频说的是哈佛大学开始的一项很长久的关于成人发展研究的一个项目，他们在75年的时间当中跟踪了大概700多个人的一生，年复一年去了解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包括一些健康的状况。最后呢，他们在长达几万页的数据记录里面得到了回答：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和健康。怎么样？就是这样简单，没有别的。一个多世纪前，我记得马克吐温曾经写下过一段话，说时光荏苒， 生命短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争吵、道歉、伤心和责备上。用时间去爱，哪怕只有一瞬间，也不要辜负。所以，有些问题不那么复杂，美好的人生从良好的人际关系开始。记得我今天说的这个啊。 那时我们都年轻，对未来无限憧憬，看微风吹过田野，听细雨打湿泥泞，时间总漫不经心，模糊着我的曾经，想看到最初的梦想，最真的眼睛，怎么就离开，怎么才明白一切不在。 这首歌名字叫《逆流时光》，来自一个小众的摇滚乐队安徒生乐队。很多人想到的是那个童话作家哈，只是这里他把图改成了图画的图。听这首歌，我觉得主唱的声音一下子就能把大家带回到一种少年时代的感觉，而每一句歌词在结尾当中有一种很独到的那种回声设计，更是贴合了歌的主题。逆流时光嘛，空灵遥远，那些是我们回不去的。逆流而来的故事，会不会最终如你所愿呢？当我们再一次回到了过去，是不是依然会重复昨天的路线？当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依然会不会重新走你选择的路呢？所以听着这首歌，我们站在时间洪流再一次开闸的今天，你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呢？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觉得心情不太好，记得抬起头看看天空。这是来自弦子的一首歌，名字叫《天空之外》。 谁还在盯着天气台？你脸上阴晴谁能明白？雨已经停了，树还在左右来回摇摆。谁离开了地面，想飞得更遥远，说向往大海。谁翅膀没张开，却吹得很无奈，只能留下来。等到四季轮转，候鸟回来，天空已空了很久。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只往前飞。终于有一天，我们都明白还要相爱。回到那棵树上，脱下骄傲，放低姿态。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自由和爱情，哪一个会更难释怀？没有你的未来，我像只海豚迷失在大海，像那无法预知、无法触摸的，还在天空之外。 弦子为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当中演唱的片尾歌，很清澈又很饱含情绪的声音，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感情的故事世界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关于遗憾跟错过的故事，因为男孩跟女孩为了梦想分离，等到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想再回到当初，却发现再也回不去了。那这一首《天空之外》就是女孩唱给男孩的歌，是留念，是依依不舍，我觉得更是放下。生活也是这样，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当初的爱情是不在了，可是梦想实现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你说呢？怎么样，这首歌的前奏你有 多久没听了，举手告诉我。 A goodbye Joe, he gotta go, me a mile. H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Here's Yvonne, the sweetest one, me a mi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Thibodeau, the fountain, oh, the place is buzzing. A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Dressed in style, they go whole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Jambalaya and crawfish pie and Billy gumbo. For tonight down, we're gonna see my Michelle O'Neill. Pick guitar, fill through jar and big 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一首经典的英文歌曲《石井菜》，原唱是汉克·威廉姆斯，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是卡朋特兄妹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也是这首歌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节奏很欢快，朗朗上口。这首歌曲其实是描绘着划着独木桥啊，对不起，独木船。独木桥怎么滑，走着独木桥，划着独木船，去参加女友家的宴会，在餐桌上的一些佳肴是变成了他们很丰富的歌词。这首歌真的是让人一听都感觉心情变得好了很多。石井菜，我们的尾号轮换就像是石井菜当中变换的一些口味一样，全新的一次尾号轮换，各位要注意了，明天想着啊。这次的轮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月3号，周一尾号限行4和9，周二5和0，周三1和6，周四2和7，周五3和8。别新年一开始开着车上路都挺好的，结果一遇到尾号限行，一张罚单好像总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Little Sunshine， 手里镶嵌的是那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脾气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忍到我无法期待，我想要变成 Little Sunshine。 新的一年，看到很多的朋友要